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5集风波。太后深夜披衣，隔着帐问： 吵什么？ 花香衣拢开帐子，把太后扶出熏香暖心的被褥。 啊，是太学的学生要皇上回收任命。 太后起身，两侧丫鬟轻手轻脚地上灯挑帘。花香衣把太后扶到了束腰马蹄素围板的罗汉床上，软垫暖炉一并呈上来，还给太后热了乳酪。太后拨着汤匙，眉间微皱，她沉思半晌。 事情怎么这般突然？昨日才下的任命，今夜就闹了起来，未免太快了。 闹的还是太学。姑母，太学乃天下文笔所向，此番就是阁老也不好出面。 花香衣依着太后，太后咬着乳酪，卸了妆的面容上虽已染年岁痕迹，却更显气韵不凡。他渐渐割下碗，靠着软垫，盯着琉璃灯罩。 是了，沈蔚如今罪名昭著，于情于理，阁老也不能出面斥责学生。学生若是逼得皇上收回了成命，那这一次，哀家可是哑巴吃黄连了。 姑母，皇上释放沈泽川，原就不是本愿，现下又因为这道命令无故得了昏聩的骂名，只怕要与姑母心生间隙。 那倒无妨，等到魏平怀了孩子，大周便有了皇嗣。皇嗣既是国本，哀家只要有皇嗣，便仍然是大周的太皇太后。皇上病后早已与哀家离心，这次若是动怒，也不过是病中闹脾气罢了，由着他闹。 贤德帝病后简不再恭顺地遵从太后旨意，虽皆是些不值一提的日常琐事，却已经露了离心的苗头。太后坐镇宫中，旁边有潘如贵，前朝有花阁老，要保花家圣权不倒，就必须有个乖顺听话的皇帝。贤德帝不成了，换一个不就是了？太后不喜楚王不为别的，仅仅是因为楚王李建恒已经籍贯，不是羸弱孩童，也不是自己膝下长大的孩子，这样的人登基怎么比得上一手养大的皇孙听话？ 何况今日之情打的是皇上的脸面。皇上登基九年，吃穿用度事无巨细都要经过哀家，他如今想要做个独立专横的帝王，为此大着胆子向萧家示好，既不肯放了沈泽川，还想要保住楚王。可哀家了解他，他是外强中干，心里怕着哀家，所以每次都想求个两头好，反倒显得手鼠两端，把两端都得罪了个透。 皇上不是为了萧家把沈泽川幽禁了这么些年吗？ 太后拉了花香衣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 幽禁是什么？幽禁便是一线生机。皇上以为自己为萧家讨了个脸，实则是埋下了祸。萧继明失了弟弟，李北要的就是沈泽川死，只要沈泽川不死，就是生了那十二万铁骑的救驾之心。你且想想，萧继明这般卖命，便是要证明自己绝无二心，连弟弟也敢留在去都。他都这般坦然相待了，皇上却为着不得罪哀家，转头把人摘了死罪，关起来了。人若不死，便是祸根。这是你死我活的时候，皇上却仍然这般天真。此次也是， 为了保住楚王，所以不肯彻查小福子一案，断了潘如贵的后招。心里又怕哀家生芥蒂，故而不情不愿地放了沈泽川。他以为萧家会体恤他的难处，可萧继明远在离北，得知此事，心里绝对不会痛快。 若这般说来，此次煽动太学闹事的人，难道也是萧家人？此次逼得皇上收回成命，能让皇上与花家生了间隙，又能叫阁老与姑母不能出面，还能借刀除了沈泽川。 若是这般清晰明了，萧启明还做什么天下四将？此子行事素来谨慎，若是他做的，必然不会这么轻易叫人拿住。况且李北与国子监并无来往。 太后为花香衣拨开碎发，疼惜地说。花香衣靠着太后撒娇道， 猜不出来，姑母说与我听。 好啊， 太后此生无子，外事不亲，唯独疼爱花香衣。 姑母教你，你看咱们外设八城，环拱去都，八城便是如今八大家的起源。我们花家居都南的嫡城，是历来宫妃首选之城，但只是到哀家这里，花家才算荣华盖世，拔得了八大家的头筹。早些年前，先帝才登基时，最得盛意的还是姚家，因为姚家三封帝师，若非到了姚大爷时坏了财气，那渝州来的齐惠莲未必能做永仪太傅。再说如今的西家，只有西固安升任八大营都指挥使，内管八大家子弟，只把他当作军营先生就是了。西家从来都是下品德行，成不了大器。薛家在薛太爷荣僧之后已经没落，现在只有个薛修卓在中书当差，余下的魏、潘、费、韩，哀家日后再讲与你听。 这我也听爹说过，姑母与我讲这些，是指此次暗中煽动太学之人，可能是八大家别的人。 哀家是疑心，荣华轮流想，算算花家随着哀家登后至今已经许多年了，如今看皇上病重，有人就动了别的心思，那也是可能的。明早换潘如贵过来，让锦衣卫暗中彻查。去都就这么大个地方，哀家不信，还有不透风的墙。 萧迟也拧着衣裳上的水，跟着几雷一并入了明礼堂。此时已至深夜，先德帝仍旧没睡。先德帝拿着个折子，看萧迟爷一眼。 你禁足思过，怎么也随着锦衣卫乱跑？ 萧迟爷是真的冤。他说， 都指挥大人叫微臣去，微臣以为是传皇上的口谕。 去了之后办得如何？ 几雷立刻磕头， 回禀皇上，国子监在学的学生不知受了谁的指使，不仅妄议国事，毁谤皇上，还对潘公公动起了手来，场面乱得很，微臣要拿人，萧总督却不肯。 岂止是不肯，那禁军简直和萧迟也一个德行，耍赖横阻，不让锦衣卫拿人，就差躺地上打滚了。一群混吃混喝的军痞子，脸皮都有城墙厚。 你阻拦锦衣卫拿人？ 一群学生若是入了诏狱，多半生死难料，命就算了，坏了皇上贤名怎么办？ 他们结党营私，勾结阴人，分明意在祸乱朝纲，这种人不审，日后锦衣卫还干什么呢？ 策案办得好。 皇上， 这群学生聚众闹事，连谋反二字都敢喊，若不能严办，危及的是江山社稷。 心直口快，若不是被逼到了紧要关头，他们放着好好的学不上，与锦衣卫动什么手喊什么话，那沈氏余孽就不该放。若非 贤德帝摔开折子咳了起来，待稍微缓和后，他也恢复了寻常。 不论如何，罚还是要罚的，折减一半国子监粮银，一日两餐改一餐，罚上半年。 几雷心知贤德帝意已决，便不再开口。他跪着不语，贤德帝却知道他想什么。贤德帝盯着几雷， 锦衣卫乃朕的狗，你身为锦衣卫指挥使，认什么干爹干爷？平日朕不提，是料你还算恭顺，今夜朕要你好生安抚太学学生，你听明白没有？ 微臣遵旨，锦衣卫只效命于皇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